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9集。 哪儿都有你，赶紧吃啊！吃完了上爸屋里写作业去。 为什么要上爸爸屋里啊？ 因为大虎子屁股疼，要在咱屋里擦药。 哦，大虎子是不是摔的呀？我上星期也摔到屁股了。 是。 好吃吗？ 挺好吃的。 边南闷着声音说，低头一通爬了。秋燕吃完饭就拎着书包进秋爸爸屋写作业去了。边南靠在躺椅上，看着秋意在水池洗碗。 那个袋子是装什么的？ 肉鸡饲料、鱼粉、豆粉、麸皮、玉米、刺粉、添加剂，包括每公斤料中加硫酸铜0.24克、硫酸亚铁0.466克。 停！你是不是有背书的瘾啊？ 就告诉你里边都有什么。 按说这些东西不臭啊。怎么那袋子味儿跟装了农家肥似的？ 放久了呗。我呀，本来想按照您的要求找个麻袋，但时间紧没找着，我就从我们邻居鸡窝后面随便拽了。 你，给小爷上药，伺候不好我跟你没完。 进屋，我拿药。 秋意去秋爸爸屋里拿了药过来，边南正掀着衣服。背对着穿衣镜研究自己的背。秋意看了看他的背。 青正大块。我感觉我也没怎么使劲儿啊。 你一感觉你感觉失灵了。 趴床上吧，我给你擦药。 怎么趴？我肋条下边也一块青，疼着呢。 那你跪着。 我腿上也青着呢。 边南把裤子拽到大腿位置。展示了一下他腿上的青紫，又转过身指着屁股。 也坐不下去，这儿也青的。 那你站着。 我靠。 边南想了想，趴到了床上。秋意拿遥控器把空调打开，然后也上了床，跪在床上直接往他身后一跨。边南扭头看了看他。 嘿，您这什么姿势啊？ 哼，武松打虎子。 怎么着还想按着打一顿啊？ 哎，拧着腰擦药我难受，使不上劲儿。 那你轻点啊。怎么感觉你这么不靠谱呢？ 要不我让二宝来，他肯定特别乐意。 你别废话，干活吧。 秋意把搓好药的手盖在了他后背上，掌心带着凉意，按在背上还挺舒服。秋意的手在他背上不轻不重地搓了几下。 能忍吗？ 嗯。 再重点呢，得搓得发热发红。就现在这样搓就能搓下泥儿来。 老子身上没泥儿。那使点劲儿呗。 秋意立马加大了力度，在他背上一搓，边南拍了一下床板。 哟。疼啊。 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娇气啊？我就是还不适应，你搓你呢。 边南抱着枕头，其实这几下真不算手重，只是这伤一直没碰着，冷不丁一搓就感觉疼了。在学校训练的时候也经常有个碰伤磕伤的，万飞给他搓药的时候那才叫下狠手，跟搓铁板似的咬牙切齿，好几回都给他搓得破皮了。秋意给人上药这手法比万飞强太多，背上两块青紫没多大一会儿就搓热乎了。边南有种正享受着按摩的感觉，闭着眼哼哼了两声。秋意还是一只手撑着床，一只手在他背上揉搓着。 还舒服吗，这位爷？ 嗯，不错，一会儿也给你打赏。 谢了。 秋意停了动作，手指勾住他裤腰往下拽了拽。 哎，你刚才说屁股也有伤？ 是，让您一脚给踹的，别装不知道。嗯，瞅见没？ 嗯。 秋意直起身，两手抓着他裤子往下一扯，边南赶紧把勒前面的裤腰往下推了推。 我靠，你动作慢点，你拽上我家边小南怎么办？ 一块擦药呗。 你大爷。 边南这阵训练一直挺累，往床上一趴，让秋意这么搓搓按按的，没多大一会儿就觉得舒服的想睡觉。他偏过头，还是闭着眼睛。 嗯，哎，大宝，你是不是还去盲人按摩打过工啊？ 这是擦药。 秋意停了停，用拇指按在他脖子后面，顺着脊椎一路往下按揉到了他腰下。 这才是按摩。 我，我靠，真舒服。哎，再来两下。哎，快快快快。 秋意叹了口气，手指又顺着脊椎骨推了上来，再往两边肋骨上顺着按过去。 哎，你能不出这动静吗？让人听见了以为我看片儿呢。 怎么了？我声音我不大，舒服还不让人哼哼啊？我舒服了就爱哼哼。再给按呗，大师。 你不是要上药吗？ 先按，上药顺带手搓搓得了。哎，我靠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比我们队医强多了呀。哦，能再给您捏肩后面吗？还有胳膊。哇，我今儿训练劲抽反手了，吃饭拿筷子都哆嗦。 秋意没说话，突然俯身贴到他身后，一手扳住了他的下巴往后一抬。 想按就别出声，哼哼唧唧没完了。 哎呦，行行行，不出声了。我又不是女的，哼哼几声还能把你怎么样了吗？ 你闭嘴就行。 哎，大宝， 什么事儿？大胡子， 你喝多了真唱歌啊？ 不知道，喝多了谁知道。 你唱个歌来听听呗，你声音挺好听啊。哎，你唱歌不跟二宝似的吊满街跑吧？ 秋意没理他，手顺着脖子往上捏，摸到他后脑勺上，把他往枕头里一按。 不唱就不唱呗，我给你唱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是。 秋意抓过旁边的小毛巾被按在了他脑袋上，又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 闭嘴。 秋意顿了顿，指尖点在他腰侧往下轻轻一滑，边南身体猛地一崩。 哎，我靠，别大爷。 边南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了拉，另一只手摸到他腰上捏了一把。 你不怕吗？ 不怕。 我靠。不玩了。 秋意笑了一会儿，把边南脑袋上的毛巾被拿开了，继续在他背上捏了捏，想想又开始在他胳膊上捏着。 唉，舒服。 边南闭着眼低声说。没多大一会儿之后，他没了动静。秋意捏的感觉手都有点酸了之后停下了，看看时间，这一通折腾居然都快九点了。 他在边南背上轻轻拍了拍。 边南，大虎子睡着了。 边南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姿势，没有动，呼吸平稳，看样子是真睡着了。 按完了啊，记得打赏。 秋意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阵，手掌在他背上搓了搓，把药蹭到了他背上。手机在床头响了起来，秋意迅速拿过手机按了静音，跳下床拿着手机走出房间，才按了接听。 喂，在哪儿呢？ 家呢？ 我回家路过你家胡同口，出来一下。 嗯。 秋意挂了电话走了出去，申涛蹲在胡同口的马路边上等他，他走过去蹲在了申涛身边。 吃了没？ 吃了。那个边南在你家？ 嗯。 你这算怎么回事？ 什么怎么回事？胡宇说要找他麻烦，我不是带你俩去了吗？ 就跟玩似的。那么算了，我也没问你昨天的事儿。 那你要问什么？ 我问你跟边南怎么回事。 没怎么回事。 那你叫他上你家吃饭干嘛？ 你不也总上我家吃饭吗？ 那能一样吗？ 哪儿不一样了？ 秋叶，算了，但是我想多了。这事你自己琢磨着办吧，反正我提醒过你了。 申涛站了起来，跨上了停在路边的电瓶车。申涛的车开走了，秋意蹲在路边，把烟抽完了才站了起来，到旁边的小超市买了条口香糖，嚼着回了家。秋燕已经写完了作业，正坐在客厅里拿着本子等他检查。秋燕把本子递给他，坐在椅子上晃着腿。 我刚去屋里看了看，大虎子睡着了。 嗯，我给他捏得太舒服。 那我今天晚上跟爸爸睡吗？ 随便。爸还咳嗽吗？ 刚才没有咳，就看电视笑的时候咳了两声。 嗯，好了，没错字。去洗澡吧，别玩水了。 嗯。 秋燕拿了衣服，一溜烟跑进了院子里。把秋燕和老爸都安排好了睡觉之后，秋意去冲了个澡，回到了屋里。边南姿势都没变，还趴床上睡得昏天黑地的。秋意把灯关了，换了床头的台灯，手指在边南胳膊上弹了弹。 哎，这位同学，你还回不回学校啊？边南，着火了。 啊， 边南翻了个身，冲墙躺着继续睡。秋意只得把他再往里推了推，从书柜里抽了本书，躺到了床上，翻开了准备看。刚在床头靠稳了，边南又嘟囔着翻了个身，胳膊直接搭到了他小腹上。秋意啧了一声，拿着他胳膊放到床上，没两秒钟，边南的胳膊又搭了过来，这回搭的特别不是地儿，直接放在了小腹往下。秋意合上书。 哎，你这睡没睡着啊？ 你家空调冻死企鹅了。 你晚上不回学校了呀？ 不会，困，不会。 毛巾被裹上之后， 边南不再翻来挤去。秋意脱掉衣服，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副眼镜戴上了，重新翻开书。一本小说看了俩月都没看完，真够忙的。看了一会儿，边南翻了个身，秋意条件反射地伸手挡了一下，怕他又一胳膊搭过来。不过边南只是把自己团成团继续睡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